天家住大兴区的李先生打进4007106108的热线说啊，上次你们说的孩子尚小父母已老的情况我特别有感触，像我啊就是结婚迟40岁才有的孩子，现在父母亲呢都已经70-80岁了，而我呢还在为孩子的教育资金和未来在奋斗。其实呢我也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只是为什么要选择15块钱的野生海参呢？ 其实啊原因很简单，第一呢海参不是保健品，虽然它属于高档食材，但毕竟药补不如食补，实实在在的天然食材更健康。第二呢就是没有人群限制，海参被称为海底的人参，而且海参肉质鲜嫩，没有骨头，好嚼易烂，他们更喜欢吃。 第三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价格实惠。 是 15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吃一个月的花费也不过才200块钱。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就是您对家人用心的选择。 是的，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本档活动当中厂家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 是， 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年装三盒的朋友，还要免费赠送您一只海参闷烧杯和一床2米乘以2米3的蚕丝被。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6349的朋友订购了一年装套组，说啊工作这么辛苦，不就是希望家人能够过得好点吗？海参不错，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也想给家人订点试试。还有3955的朋友说了，说听你们这介绍的这款海参啊已经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敢下手，不过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价格还是很诱人的。 是的，电台推荐看不见实物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疑虑，没有关系啊，我跟您详细说一说。首先呢这款海参的个头不是特别大，因为是野生的自然觅食，所以没有喂饲料人工养殖的海参大，所以健康呢安全呢。其次呢就是营养元素多，国家检测结果呢是每百克的鲜鱼新野生海参当中氨基酸的含量高达了53.6克，其中的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这些呢都是普通食材所不能提供的。 是， 所以呢现在您选择花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家庭啊是越来越多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一分钟，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加上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再加上1280块钱的蚕丝下背，一共才花到2097元。那这样的优惠再拒绝就是没有道理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别约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